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林叔走后，岳定堂越想越不对劲儿。对方办事能力自然是没有问题，可那是在林叔想要好好办的情况下，如果像上次那样招惹了一个沈时七。两个小时后，时近中午，岳定堂的后悔达到顶峰，他拿起座机拨打饭店的电话。 你好，这里是上海饭店。 你好，我姓岳，麻烦你帮我转四季餐厅，我想找一个人。 好的，岳先生，请您稍后。 对方效率倒是不慢，但岳定堂的眼皮也越跳越快。左财右灾，还是左灾右财来着？浏阳归来，满腹经纶的岳教授开始琢磨起老祖宗的迷信玄学。这时，餐厅方面很快有了回复。 您好，岳先生，请问您想找谁？ 你们饭店有一位住客，姓甄，甄小姐。现在应该和一位男客在你们餐厅吃饭，他是我朋友，我有事找他，麻烦你去请那位男客人来听电话。 叶先生，真不凑巧，甄小姐和那位先生刚刚走了。 一起走的？ 是的，我看甄小姐过来的时候很不高兴，一脸不耐烦，后来那位先生到来之后呢，吃饭时甄小姐的脸色就好很多了。他们刚刚走的时候，甄小姐脸上还带着笑呢。 那他们去了哪里你可知道？ 结账的时候，我听甄小姐提了一句，问最近有什么电影，那位先生说自己有票，提议去看电影，就是大明星何佑安当女主角的那一部。 岳定堂嘴角抽了抽，有种果然如此不出所料的感觉。下午五点左右，岳定堂从学校归来，先回了市局一趟。办公室冷冷清清，林叔那张桌子上的文件早上他离开时怎么摆，现在还是怎么摆，可见人没有回来过。岳定堂皱眉，他以为林叔是个聪明人，做事总归有些分寸，招惹上沈时七是意料之外，但甄从云在他已经那样说的情况下，林叔应该就不会去碰，没想到他还是让自己失望了。那样聪明一个人，怎么就在富贵面前失了分寸呢？岳家大宅冷冷清清的，岳春晓虽然百般不情愿，还是启程去了南京跟丈夫会合。往常岳定堂一回去，迎接他的必然是三姐的嘘寒问暖，今日虽也有热菜汤饭，但都是佣人做的，顶多是老管家问候几句，骤然间还有些不习惯。 今晚有汤吗？ 有，天这么冷，您又在外头成日辛苦，得好好补补。三小姐临走前呀，特地把每天主菜菜单写好，交代厨下照做的。今晚呀，是老鸭茶树菇汤，熬了两个小时的，我去给您盛过来啊。 老管家刚说完，门铃就被人按响了。 谁呀？这么晚了，该不会是三小姐落下什么东西又回来了吧？ 四少爷，是林先生来了。 岳定堂拿汤匙的手一顿，没有直接让人进来，而是问道：“ 他来做什么？” 林先生说他晚饭还没吃，想进来混口饭吃。 就说我们已经用完晚饭了，让他等着吧。 这话刚说完，就听见林叔在外面提高了声调：“ 岳长官，老岳，你不能这样吧，把老同学老朋友老下属拒之门外，这春小姐姐刚走你就开始欺负我了，连顿饭都不给我吃，这说不过去啊。你是不是还想骗我已经吃完饭了？我都闻到老鸭汤的味道了。” 让他进来吧。 哎，我去开门。 老管家忍着笑亲自去将人接进来，他其实还挺喜欢林叔的，原因无他，有林叔在， 平日冷冰冰的岳家总有片刻能充满欢笑，哪怕四少爷多半是被气得哭笑不得。林叔进门就叹气，直接在岳定堂对面的位置坐下。 哎，周叔，给我来碗汤，多点肉啊，快饿死了。 哎，好好好，我亲自给你盛啊。 谢谢周叔。 你倒是不把自己当外人啊。 岳长官，你不厚道啊。今天我在外头为你生为你死为你挡着母老虎，还顺道查了一下何佑安的案子，你居然连顿饭都不让吃，小心我去南京告你的状。 远水救不了近火，说说今天的情况，说不好没饭吃。周叔，你别忙着给他盛汤。 老管家闻言憨厚一笑，将汤盛好了拿在手边一动未动。他只是朝林叔使了个眼色，林叔收到信号立马上前一把抢过汤碗。 哎，不是周叔给我的，是我自己抢的，这你可不能怪他啊。啊，舒服了。哎，周叔，这汤是不是还放了排骨？ 啊，哎呀，林少爷厉害呀，确实放了一些，用来提味的。 我这一喝立马就能知道里面都放了些什么。 有一种动物也与你相煞仿佛。 岳长官，我可是为了您辛辛苦苦跟甄小姐周旋了一整个白天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，您就这么对有功之臣，也不怕寒了我的心？哎呦，我这心哦，真是哇凉哇凉的呀。 我让你去打发他，不是让你们俩去约会看电影。 哟呵，您还跟踪我呢，看来是真不放心。那您最后都跟踪出什么结果了？ 岳定堂不语，放下汤碗开始吃饭。他有个挺好的习惯，嘴里有饭的时候从不说话，即便十万火急也要细细咀嚼之后咽下再开口。这一点跟林叔截然不同，林叔从没注意过吃饭快慢问题，之前在警局当差更是如此。吃饭中途若有事儿，要么得放下饭碗赶紧办差，要么就得三两口吃完。林家从前富贵时也讲究餐桌礼仪，但市井中人成日为衣食住行奔波劳碌，所谓食不言寝不语，仅仅是为有钱有闲的人家准备的。林叔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从富贵人家到市井小民的转变，如果每次吃饭都像岳定堂这么文绉绉，估计半个小时也吃不完。然而几次相处下来，他也发现了一个规律，岳定堂情绪不高或若有所思的时候，就只会夹离自己近的那两盘菜，哪怕离得远的菜才是他更爱吃的。眼下显然就是岳四少爷不痛快的时候了。林叔笑笑，对方既然不吱声，他也不着急，把吃饭速度放缓。林叔尽量将咀嚼频率从每秒四次降为两次，汤也一小口一小口喝。像清蒸鱼这样的河鲜，那还得是一筷子鱼肉蘸了汤汁，送进嘴巴回味小半天，将汤汁悉数咽下，再吞下鱼肉，方是最美。偷得浮生半日闲，林叔自得其乐。岳定堂冷眼旁观，觉着他日日都是游手好闲，别人恨不得把一日掰成三日用，林叔倒好，若是没事儿，不是趴在办公室睡觉偷懒，就是趁着办事儿出门看电影。如果不是中途溜号，又怎么会遇上何佑安遇刺呢？ 如果没有什么要说的，你就回去吧。 四少爷，林少爷，吃点水果吧。 晚餐用罢，佣人送上水果，林叔不拿自己当外人，伸手就拿签子插了一块。 这苹果烟台的，又甜又脆，真不错。 林叔吃完一块，伸手还要再插，盘子被拿走了。 周叔，送客。 四少爷， 怎么，我都叫不动你了？ 老红，哎，我说还不行吗？不就吃你块苹果吗？看你小气的。 林叔又把果盘夺过来，顺手拿起一块苹果。 这不是查到的消息太震撼，我怕您一时半会儿消化不了，给您点反应的时间。 我中午跟甄小姐分手之后，就去了何佑安从前居住的旧址，询问左邻右舍、亲朋故旧。您猜我打听到什么消息？ 他会这样说，即便是故弄玄虚，答案肯定也是意料之外。岳定堂果然生出了一点兴趣。 他从前是个杀人犯？ 他结过婚。 该不会是邻居嫉妒他发达了，故意抹黑他的吧？ 应该不是。但这件事知道的人不多，我走访了好几户人家，他们对何佑安兄妹的印象就是兄长很刻苦勤奋，夜里挑灯读书，白天去码头做工养活自己和妹妹，而当妹子的也经常出去找零工贴补家用。直到何长安失踪，何佑安彻底失去依靠，以他的美貌又没有兄长保护，没人动心才是奇怪。 继续说。 当时呢，就有一家姓梁的，父母跟何佑安父母熟识，家里也是父母双亡，但情况比何家好一些，起码小有余财。梁氏兄弟还能读上书，梁家长子梁宙早就希望何佑安向他提出婚事。 他同意了？ 同意了。当时证婚人之一就是跟我说起这件事的何佑安邻居，姓钟的一位老人家。可惜啊，两人结婚没多久，丈夫梁宙就受人蛊惑，染上烟毒，背着何佑安偷偷抽大烟，又想着一夜暴富，将抽大烟的钱赚回来，结果反倒在赌馆输了个精光。 看来是家破人亡了。 虽不重，亦不远矣。梁宙没有烟毒发作病死，反倒是在赌馆因为输钱还不起赌资被人打个半死，当天回来就治不好了。 有些赌馆会留一手，不当场打死人，而是打到内伤，正好让人回家才发作，方便撇清责任。他们往往背后都有帮派势力，闹到警局也没什么用。 不错。梁宙死后，何佑安才知道梁宙为了抽大烟把家产都败光了不止，还在外头借了高利贷，利滚利，就算他不吃不喝打上十年的零工也还不起。更何况梁宙还有个正在读书的弟弟梁业需要开销，债务几乎将他们压垮。直到不久之后，何佑安到电影院外头卖花，被沈十七瞧见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